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。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今天吃什么早餐好呢？先来份音乐早餐吧。你知道吗？听听音乐，工作效率会更高哦。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？经过一系列的试验证实，在晨曦的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效率是最低的。听着音乐工作的话呢，有81%的受试者工作速度达到了最快，88%的人呢准确率达到了最高水平。做校对工作的时候呢，听舞曲效果是最好的，工作完成速度能够提升20%。听写检查的准确率高达75%，怎么样？试一下吧。 Oh

44号跟969汽车俱乐部穿越南太行，挑战挂壁公路，让我们一次穿越4条挂壁公路，感前辈之精神，赏壮美之奇迹。报名电话010-5175-1969，010-5175-1969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真的觉得重庆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，继轻轨穿楼、还有波浪公路、最复杂立交桥、跟屋顶公路以及最深地铁站之后呢，八D魔幻城市重庆再次放大招了。魁星楼广场一楼是广场，坐电梯上了27楼，出了电梯门还是广场。在重庆呢，你永远不知道脚下踩的哪一条才是地平线呀。 拥有

音可唱你，恋上花也是你，风之沙也是你，怎清风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，你那里是蝴蝶，仍然飞不去一样美，古诗机也像你，早有心更像你，这清风配合你才会像我荡气，改得多么入戏。 大吉大利，晚上吃鸡。今天你吃鸡了吗？但是也要节制一点才可以，因为有个小伙子呢，为了能够吃鸡，天天晚上熬夜打游戏，还天天点炸鸡外卖，结果最后因为吃鸡，自己的阑尾呢破了一个洞。提醒大家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非常的重要，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就天天熬夜哦。 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，好安静，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站不清，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，我着迷，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，全剧中看见漫长空座椅，是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，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，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，好后悔，好伤心，想重来行不行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，好后悔，相信谁把我搬回去。 起，没人听，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。 强迫症可以分级的话，你大概达到几级了呢？南昌有位刘先生呢，非常的爱干净，每天洗30几次手，换7、8件衣服，换3、4双鞋。因为爱干净，他一年都没有用过手机。经诊断呢，刘先生是得了强迫症。据知，强迫症发病率呢正在不断的攀升，普通人群强迫症的终身患病率呢是1%到2%。医生表示说，要提高对强迫症的重视，早发现早治疗。